面对非常负面的后果。南韩首都首尔市长朴元淳离世，终年64岁。警方在北岳山一带发现他的遗体，未发现他杀痕迹，正是调查他在生时候的通话记录和行踪，并同家属商讨验尸安排。市长职务由副市长署任。当局在市长官邸寻获遗书，家属同意公开。朴元淳在遗书中感谢陪伴过自己的人，又说要向所有人致歉，为家人带来痛苦感到对不住。报道说，朴元淳面对性侵指控，有讲法说他因为地产政策承受巨大压力。党内一名同朴元淳关系密切的议员说，网上有谣言损害离世者名誉，对家属造成更大伤痛，呼吁停止散播谣言。天气方面，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27点，跌482点，总成交金额194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6.5，跌16.5；阿里巴巴255.4，跌6.2；新上市的斯摩尔国际是报31元；中芯国际41.25，半升1.3；亚利健康22.2，跌1.35；小米集团16.88，升4仙；美团点评208.2，跌1.6；中国平安87.9，跌1.75；吉利汽车17.6，升6.6；中国铁塔1.56，跌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69，瑞士法郎8.235，澳元5.387，加元5.697，新西兰元5.088，欧元8.7532。每百日元兑港元7.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290点，跌238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84美元，卖出1,80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曾经有意外的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辆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车龙排到纪元。咁另外咧，喺半山上阿弥陀道去坚岛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红棉路口。反方向咧，坚岛去翻上阿弥陀道嘅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般咸道近高街。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企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交通亦都是繁忙，龙尾在旺角道。之后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啦，荔枝角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

一位是即係亦都係曾任的士司機，不過咧佢就曾經同一位去過新發而確診嘅的士司機係有接觸嘅。而呢一位咧新增嘅個案咧，佢嘅屋企人有兩個亦都係確診嘅。至於頭先所講咧，嗰位嘅替更的士司機咧，亦都係曾經去過新發啦。此外咧，就仲有咧一家人入邊咧有三位亦都係即係有另一個嘅確診嘅。咁不過咧，呢三個人之中咧，即係呢一個家庭之中咧，佢嘅屋企嘅爸爸咧就係的士司機，咁但係佢爸爸咧就冇病徵，亦都未知道究竟即係同之前嗰個的士司機咧嚇究竟係有冇關係嘅。而另外一个都相当之值得留意的就是港泰护老中心的群组啦。咁因为之前呢截至到寻日为止呢，累计的宗数呢是涉及到港泰护老中心呢应该是32宗的。而今日呢就再有多两宗，包括了一位的老人院院友是隔离期间感到不适，还有另一位呢就是护老中心的一个确诊的个案的那个老人家的仔嚟嘅吓，咁所以呢两个咧亦都系归入咗咧港泰护老中心啦。此外，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嘅咧就系水泉澳村明泉楼有11宗嘅个案咧，都系同系住喺水泉澳村明泉楼相关嘅，而呢11宗嘅个案咧，其中咧有两宗系同一个单位，但系其他嘅个案咧都系喺唔同嘅楼数啦、唔同嘅方向啦。咁根据专家咧去嗰度睇过咧，就话明泉楼嘅喉管咧都系独立冇连接嘅，咁佢哋相信咧同个喉管咧系无关嘅。此外咧，另外有9宗嘅不明来源嘅个案啦，包括咗有售货员系喺油塘嘅大本营嗰度做工作啦，佢嘅先生咧亦都系感染啦。另外有一位嘅女孩子咧，佢系读德望中学嘅，咁亦都系确诊嘅个案嘅。此外咧，其他嘅个案咧就系有一啲咧系住喺秀茂坪啦，有一啲啊住咗喺彩云村啦，有一啲咧就系喺住喺沙田和斜村啦，等等嘅。嗱，咁啊，呢咁多宗嘅个案，到底香港会有啲乜嘢嘅新嘅措施去应对新一波嘅疫情咧？除咗寻日政府公布咗喺7月11号，即系听日开始咧，关于餐饮处所嘅一啲嘅新规定，就系限制佢嘅顾客数目唔可以超过佢长期座位数目嘅60%，亦都唔可以多于8人同台之外咧。今日咧，教育局亦都宣布，中小学由下个星期一开始会提早放暑假嘅。大家对于种种嘅即系政府嘅而家新一轮嘅抗疫嘅安排，有啲乜嘢嘅睇法？可以打电话嚟17231咧，同我哋倾倾噶。另外咧，就系头先亦都讲咗，的士司机入边有一个嘅即系确诊嘅群组啦，数目亦都上升紧啦。咁作为的士嘅乘客或紧系揸紧车嘅司机大佬，有啲乜嘢嘅抗疫措施系可以做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7231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转头同大家再倾啊！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10号朝早10:09，政府建议新入职公务员需要宣誓确认拥护基本法同效忠香港特区。有议员关注拒绝宣誓嘅后果，民主党林卓廷： 如果佢真系唔签啦。未入職嘅係咪唔俾佢入職？入咗職嘅係咪唔俾佢升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 我哋會了解點解佢唔簽，因為呢個作為一貫嘅責任。如果係獲晉升較高職級，或者獲推薦轉任另一個職系咧，喺呢個過程嘅當中，呢、這個亦都係會作為一個嘅要求。 11点，警方拘捕5男2女，涉嫌協助刺傷警員嘅疑犯離港。商業及罪案調查科高級警司尤建雄： 他們提供的協助包括就是購買機票、提供交通工具和陪他去機場登上航機。 下午2点，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宣布，全港中小學幼稚園下星期一開始提早放暑假，學校亦可按實際情況安排，利用下星期時間完成所需的考試。 而每一日是只可以用半日的考試， 我哋根據喺中學文憑試嘅經驗咧，考試本身咧係一個靜態嘅活動，亦都係唔會有太多時候係同學之間有一個溝通，所以我哋相信咧，進行一啲考試咧，仍然係一個安全嘅活動。 四點半，本港今日新增3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32宗是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有10宗到呢，就是跟之前那些個案呢有些相關的。咁另外呢，我們就有11宗個案呢，就是跟水泉澳村明泉樓呢就有關的。除了這些個案呢，我們還有9宗呢，就是找不到那個源頭的，即是跟之前的個案呢，就是不是說很大關係的。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尋日同頭先同大家講過，牽涉到的士司機嘅確診個案咧係繼續有上升㗎。今日嘅新增嘅一宗咧就係一位嘅替更的士司機。咁究竟啊的士行業會點樣去回應而家嗰個嘅狀態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的士商會嘅副主席張志軍啊，張志軍你好。 你好啊， 系最近咧新增嘅个案涉及到的士嘅比较多啦，你哋有冇啲乜嘢嘅特别应对措施啊？ 有噶，我哋寻日开始啦，嗰、那个电台啦，叫啲台姐咧就呼吁啲司机啦，提醒啲司机啦，不断咁 call 落去啦，叫佢注意个人卫生啦，多啲抹车厢啦，勤啲洗手啦，同埋嗰个如果有去過呢、這個九龍嗰兩間食店嘅話咧，就可以就盡快去聯絡呢個衛生署啦。咁我哋個人方面咧，我哋真係開工噶。雖然係今次嗰、那個爆發咧，就未必關開工嘅事，但我哋嘅個人咧嗰、那個衛生咧都注重咗好多噶。早排咧就因為嗰、那個肺炎咧平靜咗啊，好多咧都係未能夠咧就咁提高警覺，即係鬆懈咗好多啊。我都覺得有啲司機朋友咧都係鬆懈咗嘅，其他市民都係嘅，好多係鬆懈咗嘅。即係事實啊，你之前咧就天氣咁熱啦，戴個口罩咧係辛苦啲嘅。咁我哋就 call 落去咧，希望啲司機咧個個都戴口罩啦，唔好鬆懈啦。即係辛苦啲都冇辦法㗎啦。咁樣即係保障自己啦，保障乘客啦，咁保障自己健康，保障乘客健康啦，都辛苦啲都要做 嘅。嗱，大家可能比較關注咧車廂嗰個清潔問題，即係譬如如果以你自己嘅情況而論咧，因為有專家都講過啦，的士除咗係換病之外，譬如你嗰個安全帶嘅扣啊等等嗰啲咧，都可能會有機會喺不知不覺之間沾染咗病毒嘅。咁你頭先就話即係大家都加強咗清潔啦，但係具體而言，譬如依一兩日嘅狀況有啲乜嘢唔同咗咧？ 即系多摆多啲嗰啲搓手液落去，即系等嗰啲乘客又可以用咯，自己又可以用下咁咯。 但系你哋有冇话，即系自己可能都惯咗咧？即系譬如大概隔几耐左右咧，会系清洁一下嗰个车厢嘅一啲门柄啊，或者系安全带啊嗰啲咁嘅位咁样啊？ 哦，嗰啲我希望就即系一日起码都有四次啦，四至五次咁啦。摆阵条毛巾喺度嗰度抹下佢咯，俾啲嗰啲漂白水啊，或者嗰啲滴露啊，嗰啲消毒水啊，咁样抹抹佢，或者最好就俾啲酒精喷下佢咁样咯。 即系你自己会咁做嘅？ 系啦。 吓，咁但系你条毛巾都要干净先得噶。 当然啦，毛巾就经常要俾啲水搓下佢咯，即系啦。即系摆啲，我哋都系俾啲滴露落去啊，抹车噶。 另外呢，譬如你剛才所讲话，即係特别提啲司机大佬戴返口罩啦，咁、啊、因为即係天气比较焗啊，咁可能有啲都唔戴。你自己睇到呢，你个同行嚟讲真係唔戴口罩嘅人有几多嘅个案啊，即係会有几多啊，你观察到。 哦，而家多數都戴㗎喇，就算係之前嗰兩個禮拜平時都好多都戴，不過呢佢有時呢就拉開咗嚟唞氣，即係正所謂嗰啲人啊，即係鬆懈咗咁解啫，戴都係多數都戴㗎喇，如果唔戴口罩出街呢而家好似怪怪地咁嘅反應。 嗯，明白啦。咁另外就係、其實即係的士嘅大佬咧，一般嚟講咧，可能都有啲習慣。大家係交更啊、交車嘅時候咧，就好中意聚埋喺某啲嘅茶餐廳啊，或者某啲嘅地方咧一齊食飯嘅咁樣。咁呢排你哋個處理又會係點樣咧？ 我就少出街食飯嘅，我多數翻屋企。不過我聽到啲行家講咧，都係盡量少。即係咁多人聚埋一齊咁咯，即係就算係同埋一齊去嗰間餐廳食飯，都係坐開啲咯，就傾偈啊，各方面咧就一定要戴翻口罩啊咁樣咯。 嗯嚇，宵夜嗰啲咧，之前都可能有啲的士司機，特別係夜間嗰啲慣咗某啲鐘數咧，就去某啲地方一齊宵夜嘅喎嚇。 係啊，都有嘅，而家都有嘅，不過即係注重下個人嘅距離咯。 系， 同埋唔好即系正所谓唔好喷咁多口水咯。以我理解，今次嗰、那个爆发咧，都系同茶餐厅啊，即系食嘢嗰方面啊，系好大关系。 嗯，你对于乘客咧有啲乜嘢忠告啊？因为有一啲我哋睇到，即系有一啲嘅确诊嘅个案咧，佢就都比较经常地去搭的士嘅吓。咁、对于的士嘅乘客，你有啲咩忠告俾佢哋咧？ 乘客方面咧，我希望佢哋一定要戴口罩啦。 嗱，当然啦，基本上大家都要戴嘅吓。 唔系啊，唔系啊，早排有啲系 唔戴 嘅。 哦，系 啦，但系如果你司机咧，就你知啦，嗰啲生意难做啊，有时一客难求嘅话咧、就可能冇戴口罩都照做噶。我希望啲司机咧，备啲口罩俾佢哋，即系递个口罩俾佢，或者咧将嗰啲车窗咧，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将啲车窗全部打开晒嘅，咁啊就比较安全好多。 嗯，吓。是除此之外你哋会唔会系主动去印返啲收据呢俾嗰啲乘客㗎，因为我见其实好多嘅的士司机都未必会主动去印㗎喎，但而家就有阵时都可能发觉要搵返呢究竟佢坐过边啲的士呀，或者接载过边啲乘客呀，都可能有啲困难喎。 咁样你要收据嘅话呢，乘客如果要求嘅都一定要俾㗎。 嗯。 但係呢好多乘客呢就即係尤其是你要而家就话啫，如果早嗰排咁呢，你俾佢佢都掉咗，即係掉咗落个地下度啦，係咪？ 嗯嗯。 即係大家我諗就喺望即係提高警觉性囉，大家都要互相嗰个方面做多啲嘢囉。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张志军倾到呢度啊。张志军系香港的士商会嘅副主席。电话号码18723111，咁究竟即系的士当然系其中一种嘅交通工具啦，可能每日都有人唔少人咧去搭㗎。咁但系而家面对而家即系有一个的士群组嘅情况，咁究竟大家点样处理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㗎。电话旁边有位蔡生，蔡生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人。 系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我都系揸的士噶， 系吓，你咁你点情况咧？ 我开几个钟啊，咁啊收工啊， 系 因为唔开又唔得，但系一路开自己又个压力又大， 系。 嗱，我就想讲讲两样嘢啦，即系我唔知点解政府点解唔可以宣布咧，所有市民搭公共车辆必须戴口罩先俾佢上车咧，如果唔系司机可以拒绝佢咯，因为我而家我自己望到嘅唔戴口罩咧，佢截车我当睇佢唔到， 我飞咗去咯吓。 咁有架车得个几尺大， 系 咁我即系做完一段生意，我排惊我做乜嘢唔做啦。 系 咁，但我唔明咧，即系你宣布所有人，如果政府宣布咗我哋做司机，佢就可以唔接佢啊嘛，咁啊唔会有拗撬啊嘛。 嗯，吓 啊，感觉上政府系咪诶有得你哋传播啦，有咩事嚟医啦咁样啦。 你哋的士都仲可以你头先话即係当睇佢唔到呢开咗走。咁但係对于其他嗰啲公共交通工具，譬如巴士啊、小巴啲就比较难搞喎。 我自己就亲身经历啦，我搭巴士我坐下层。 係。 咁有两个乘客上车冇戴口罩。 嗯。 咁啱佢就咳咗几声，跟住下一个站呢就好多人落咗车啦。 系，但冇人出声请佢哋戴翻口罩。 有人出声，但系佢唔落车，司机又同我哋讲，我冇权唔载佢。 嗯，系，咁所以比较无奈咯，个情况系咪啊？ 好无奈，我咪落车咯，搭个第二架咪有。 嗯，吓， 因为小朋友细个啊嘛。 系吓，即系如果比较好嘅，譬如仿效之前譬如澳门啊，其他地方做法规定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戴口罩。 我就谂唔明咯，咁耐政府都唔宣布咧，系咪因为佢宣布咗个莫名法咧？如果咁样宣布啊，刮自己一巴咧，所以几大都唔宣布啦，你市民死就死啦咁样。 嗯，蔡先生，我都想问你，作为的士司机咧，咁其实你譬如近排除咗系开工嘅时数少咗之外啦，仲有啲咩特别嘅防御措施做紧啊？ 冇啊，我就都几紧张噶，我就架车准备晒消毒纸巾咯，每一次几乎乘客一落车，我就会抹抹啲手柄嗰啲啊，咁样咯。 嗯，每一次去抹， 即系记低我就车嘛，咁啱又连载人上车就做唔到啦。 是咁喺呢方面，可能你个即系洗费支出都会多咗一啲嘅，要 咁冇办法啦。咁保障自己又保障翻下一个乘客啊嘛。 系另外你听，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明白。你听闻你啲行家咧有冇少咗大家聚埋一齐食饭啊？ 我就好少咯，其他有啲都有嘅。 明白，好啊。不过呢段期间大家真系留意啊。多谢晒你先啊，蔡先生作为一位的士司机啦，讲咗佢嘅关注，你嘅关注又点咧？打嚟187232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2宗系本地个案，有9宗源头不明，11宗嘅患者住喺沙田水泉澳村名泉楼。新增本地个案中，继续有涉及的士司机同佢哋嘅家人确诊。的士司机曾经帮衬过宾记粥面美食或新发茶餐厅，又或者同之前确诊者有密切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名泉楼较早前曾经有1宗确诊个案，新增嘅11宗系经深喉唾液样本测试得出，涉及嘅10个单位分散喺不同楼层同不同方向。因此同喉管或粪渠未必有直接关系，可能同公用设施例如升降机同其他环境因素有关。11名患者多数去屋邨、商场、街市同食肆等等，会到有关的地方派发样本瓶。今年书展将于今个月15至21日举行，香港书展关注组建议书展延期举行。由50个书商组成，涉及200多个书展摊位的书展关注组发表声明表示，展期将至，各大小书商已经进入物流运输、货物调动的最后筹备阶段。书商对如期举办书展感到忧虑，建议政府和主办书展的贸易发展局重新考虑，在补助不变之下，延期举办今年的书展。关注组回顾过去10年，每年书展都有大约100万读者入场，人流集中。鉴于本港第三波疫情爆发，近日更加出现大型社区爆发迹象，政府日前已经公布收紧限聚令，全港中小学、幼稚园将提早放暑假。加上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亦都建议书展延期，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决定，并通知书商最新安排，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个人护理用品连锁店莎莎表示，马鞍山新港城中心分店一名收银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该间分店即日起暂停营业以彻底清洁和消毒。莎莎表示，确诊员工住在沙田和斜村美和楼，昨晚确认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已经转送医院。该名员工前日起休假，店内所有员工以及和该名员工有接触的其他职员将在屋企隔离14日。日本东京都再多2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2日录得超过200宗新个案，是疫情爆发至今的首次。日本政府表示暂时无意颁布紧急事态令。东京累积7000多人确诊，占全国总数大约1/3。近期多宗新增患者都是在酒吧等夜店工作的员工。东京都政府呼吁民众到夜店消费的时候谨慎选择做足防疫措施的店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系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码头，西行龙尾太古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喺港岛马纪仙峡道上山近住宝云道车多，龙尾喺红棉路近缆车总站，坚岛去上阿弥不道近住明爱挤塞，龙尾喺搬含道近高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油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港安医院回旋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留意在荃湾的惠泉路，因为爆水管，惠泉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一段是全线封闭的，揸车朋友去到附近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同埋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我是葵芳村十一座居民，我最挂住的就是以前十一座下面的一档糯米饭，我们每次都是买这些糯米饭，跟住就不放在口袋住的，尤其是冬天放在手掌上捏一下捏一下，捏到变成圆形之后先放落口，但是未暖到肚已经暖到心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港珠港女 左交 大妈 废青 废老， 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 标签在香港不断涌现，在撕裂的社会底下，标签会不会成为打压其他人的武器呢？标签其实又有没有方法灭得了呢？ 电视节目想点，今集一起思考香港是不是标签泛滥。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随住近日啊确诊嘅个案咧系每日都比较多啦，咁因此咧政府亦都系宣布一啲收紧社交距离嘅措施嘅，包括咧再限制翻咧饮食业界佢哋嗰个嘅即系可以俾客坐嘅数目啦吓，亦都咧系规定咗唔可以每台多过八个人啦，酒吧酒馆咧更加系唔可 以多过四个人同台。另外呢是派对房间啊、卡拉 OK 场所啊、健身中心啊、夜店夜总会啊，呢啲嘅地方呢都有唔同嘅一啲每台嘅人数限制同埋嗰个距离嘅限制嘅，又或者係小组训练嘅限制嘅。咁但係今日呢亦都有即係近日都有陆续有人士关注啦。下个星期15号呢就会係一年一度嘅书展嘅举行嘅日子啦。咁亦都有啲嘅防疫嘅专家呢就话最理想呢就梗係唔好举行啦，因为都有相当之多人喺度嘅。亦都有议员就话呢政府应该要再考虑呀，到底係咪继续去举行书展。咁头先呢喺个记者会上面呢亦都有传媒问到卫生防护中心嘅张竹君医生啦，就话书展係咪应该继续举行啦。咁张竹君就话呢呢个就要睇返主办单位嘅决定嘅。咁而另外呢就係书展关注组呢佢哋都话即係个书展佢哋建议呢係应该要押后举行嘅。咁不过呢我哋都问过係贸发局啦，即係书展嘅举办方啦，咁就问佢哋喂咁究竟你哋会唔会继续举行呢，佢哋就话係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係同卫生防护中心呢保持紧密联系，跟从中心嘅指引，咁啊令到呢係书展嘅举行呢除咗係配合卫生意见之余呢亦都可以係保障业界利益，市民可感受到逛书展嘅乐趣。咁啊佢哋话场内呢就会係加强会场嘅嗰个即係先锋嘅转换效率啊，即系话咧每个钟头系会转六次风嘅。咁大家又觉得即系书展呢一个每年一度都有非常之多人入场嘅活动，应唔应该继续举行咧？1877231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噶。电话旁边有位陈生，陈生你好， 系 你好，陈生，你好啊，有咩睇法啊？ 冇啊！我即系而家个疫情又开始又嚟翻啦，我即系觉得你政府应该可以做啲嘢，因为我哋如果自己本人嘅个人嘅基本上做咗就你点样感染你都冇办法防范嘅。你政府可以，你而家前嗰排就话派口罩啦，咁你而家点解唔可以强系每一位市民出街都一定要戴口罩咧？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传播途径都冇戴口罩啊嚟反映出嚟㗎嘛。 係强制全部戴口罩啊，会唔会比较难去執法啦？ 冇嘅，而家你个呢一个疫情咁样嘅，你嘛最基本你话嗰陣时你话冇你政府可以话冇啲人冇口罩。 冇充足嘅口罩供应吓，係。 是啦，咁你又有得讲，你而家又你基本政府都派咗出去啦。啊係先。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係话你话啲群体嗰度。好似你话我自己係的士司机嚟嘅。咁你话好似今日礼拜五当你去到中环呢个苏豪兰桂坊。你全部嗰啲執法者都係冇用。冇意思嘅，你讲到出嚟係点样点样嗰啲外籍人士一样都係睬你傻，一样全部都是一大班人，全部不戴口罩。咁你啲我，因为我都试过报警嘅，嗰个画面咧就好似出现一个两个差人咁样掉头啊走。因为我嗰次我系报完警，我跟住佢揸架车坐咗喺度，睇住啲差人嚟到，佢唔系驱散你啲人。一样都系，即系一样都系咁样做。 因乜嘢要报警呢？其实究竟有几多少人呢？ 一条苏豪区嘅士丹顿街，佢可以全条行车线攞晒。 明白。 我嘅车行唔到。 明白。咁所以你就真系关注呢个情况啦。多谢晒你先啊，陈先生啊，作为一个嘅即系市民啦，亦都系的士司机啦，亦都关注到啊，而家仲有啲人系冇戴口罩嘅。咁大家有啲咩睇法啦？嗱，另外呢，我哋都不如关注一下咧水泉澳村嘅情况啦。因为咧水泉澳村名泉楼啊，今日就有发觉到有11宗嘅确诊个案啦。咁有一啲咧都系除咗有2宗咧系。 屬於同一單位之外，其余都是散布在不同的楼层、不同的方向的。不过政府的专家就去过看过了，就说应该是跟喉管、或者渠无关的。电话号码1872311、水泉澳村的居民有什么嘅意见或者看法，打来倾下。电话旁边请来水泉澳村当区的区议员是邱文俊。邱文俊你好。 主持你好。 是大家好。我想啲居民咧都会关注嗰个派发样本瓶嘅情况嘅，你睇到而家嗰个情况系点啊？ 派发咩话？头先 样本瓶啊，吓 啊样本瓶 系 样本瓶。今次房屋处水泉路嗰个就做得唔错嘅，要赞下佢哋。 嗯， 因为前晚咧佢哋卫生署派落嚟嗰啲樽咧，原意就系叫啲人落去大堂攞嘅。 嗯， 但我见个房屋处就安排啲人员送上去逐家逐户拍门俾佢哋。 嗯， 而家去到今日为止，应该系剩低540多户咧，有40多户未攞嘅啫。咁佢哋都联络佢，佢派出个嗰个量系相当大嘅， 嗯， 即系嗰个百分率相当大。 据你所知，嗰40多户联唔联络得上佢噶？ 佢哋有电话房署同佢联络紧，叫佢有啲可能系翻工唔得闲，另多数都吓。 嗯，吓，咁但系，譬如你睇到明泉楼嘅居民咧，呢排有冇话啲咩嘅特别嘅关注或者系特别嘅反应咧？有啲嘅据报话可能系搬走咗嘅，你观察到嘅情况又点咧？ 今日都有个别啲人可能惊咧，执拾细软走嘅，有我见到有几户吓，即系呢啲系啲即系政府嘅叫资讯唔够快啊，发放唔够快，咁啲人就自我就恐慌。 嗯， 即系好似今日成日，其实我都等紧处方系咪会有啲消息落嚟，系究竟而家嗰座楼，咁你佢寻日其实系抽验咗超过600-700个啦， 吓， 即系超过，因为嗰栋楼系500多户，系1000-1300-1400人到嘅，寻日应该抽咗一半，但系出嚟个确诊系讲紧11宗，咁今日会再收走咗都几百个样本嘅，唔排除今晚头先张竹君讲，今晚可能就会再多啲确诊都唔出奇。 嗯，其实你而家掌握到个资料咧，到底系点样咧？即系明泉楼嘅状况系 明泉楼咧，嗱，佢好多都冇病征嘅。我听翻啲街坊通知翻，有啲譬如佢入咗去医院，有啲都好，或者隔离咗，有啲讲翻，佢话有啲好多都翻学，放学一同佢嘅朋友一齐行，都冇一啲嘅病征，反而就寻晚留意就收到通知就佢嗰個三號樣本係陽性啦，要入院隔離治療啦，咁樣嚇。 嗯， 即係好多都其實係嘅防疫意識，大家都有嘅。 嗯， 即係戴口罩啊，洗勤洗手嗰啲。但係就係大家都要讓自己瀨啲嘢咯。 嗯， 好多都壓力大咯。咁今日直情就成棟樓就啲人驚到有啲都唔敢落街啦嚇。 根据专家嘅讲法啦，即系包括咗环保署啦、房署嘅专家咧，都去睇过啲喉管，就话即系嗰啲喉管都系独立冇连接过，应该同啲喉同渠系冇关 嘅。 我 掌握到嘅，譬如而家我手头上嗰几个确诊嘅街坊咧，我都唔系同一个座向、唔同楼层嘅座向嘅，所以我自己都早今朝我已经好肯定就系同条喉管可能冇直接联系嘅。反而就唔同嘅座向、唔同嘅楼层，高中低都有。 嗯， 咁今次系比较系，即系你问我系比较大剂嘅。 系嗱，我想问一问啊，即系唔嗱，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如果系同喉管咧未必有关系嘅时候，咁大家怀疑就会落咗去公用地方噶啦。咁譬如你话系啦，即系唔同楼层、唔同座向咧，譬如嗰啲 lift 嚟讲咧，系唔系应该唔同方向系会分 lift 噶？ 佢而家26层楼咧，1至13楼系有两部 lift， 跟住14以上到顶层咧就有两部 lift， 咁所以系得两组 lift 系运作嘅。 嗯， 但系而家系4部 lift， 住低层嘅未必唔用高层噶嘛，佢可能佢帮佢凑仔，佢摆咗一搭 lift 上去，或者有啲系补习，或者啲出车咁转去玩嘅都有噶嘛。 嗯， 所以就可能個途徑真係頭先話齋，你可能公共設備而家嗰條村咁大，有啲交叉感染嘅可能性都大。 嗯，即係嗰個 lift 咧就係按樓層嚟分嘅，就唔係按方向嚟分嘅。而係啦，即係據你所掌握咧，即係而家係咪用唔同樓層嘅 lift 咧都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喺度啊？據你所知， 係啊， 即係高層有，低層嘅有， 係啊。 系啦，吓咁而家嗰个清洁嘅措施系做成点样咧？ 清洁嘅措施咧，佢都做到好足嘅。今朝被全个公用地方去做清洁，不过我而家最关注就系、是。佢確診嘅數目而家我哋未完全掌握，處方張竹君佢自己都講佢自己都未掌握，但係好肯定嘅就係嗰個社區擴散係已經存在啦，由前日到而家。 嗯， 但係日到而家今日為止咧，翻學嘅中小學學生有好多喺前兩日已經翻咗學，會唔會有啲帶菌喺嗰個校網裡面係學校裡面有傳播咧？此其一，其二有一啲係翻工嘅。 嗯， 一翻工嘅，咁喺个社区里面，譬如啱啱嗰栋楼系有个长者中心，咁而家啲 NGO 长者中心嗰几座嗰啲部门嗰啲NGO 咧，其实都做紧深喉样本测试嘅，但系曾经同佢哋有接触过嘅，晴川有好多人可能去过长者中心， 嗯， 咁嗰个确诊嘅老人家有冇去过长者中心？以我了解系有嘅， 嗯， 而讲翻，但系呢一啲嘅连接链系咪预咗而家要去扩大去？抽嗰個深喉樣本咧，全村甚至乎連個名泉樓有關聯嘅中小學嘅所有嘅醫生嚇，嗰啲同班又好咩都好，都係唔係應該要有個全直醫院咧？最第一步嚇，即係你要揾到個源頭，究竟散到去邊？我而家關注都希望佢做咯。我都電郵頭先講話電郵俾佢，我啲都中午其實兩三點，我已經寫咗一系列頭先我掌握嘅地區資訊俾咗佢，希望佢哋會做。 嗯，明白。如果根据政府就话，即系可能咧有好多嘅即系名泉楼嘅街坊咧，都有机会去过村内嘅商场啊、街市啊、食肆，咁佢哋都会派呢啲样本瓶咧去呢啲嘅地方嘅，即系收集样本嘅吓。 系啊，系啊， 吓 咁佢商场系列嘅，可能啲铺头啊、员工啊，甚至房屋处嘅办事处，甚至乎我嘅议员办事处，我哋有两个议员办事处，佢都俾咗啲津我。甚至我攞多咗，我寻日去咪人，我明传楼，我咧呢几日都去过噶嘛、 嗯。 我自己亦都攞啲津系俾我哋啲，因为呢几日我哋有开区议会、 嗯， 都有俾啲区议坐我身边嘅同事系攞咗去验。我都希望嗰个叫做覆盖面可以广啲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邱文俊，暂时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邱文俊咧就系、是、水泉澳村当区嘅区议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1。另一个关注嘅议题咧就系、是、教育局宣布啊，由下个星期一开始咧，中小学咧系提早放暑假。咁不过咧，由于有啲学校咧系考紧试嘅，或者系考紧情分试嘅，咁所以咧就亦都教育局咧会容许有个弹性喺度嘅。大家点睇187231打嚟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集咧继续讲一讲英文嘅发音，因为咧最近都收到好多咧同英文发音有关嘅问题啊。咁啊，听众咧就问萧叔叔 ，cut cut 做 cat cat。呢两个字中间嗰个 vowel 嗰个响音个分别系啲乜嘢？嗱，我试下将佢抽出嚟 ，cut 听住 ，cut cut。如果将成个字拉长嚟讲系 cut， 中间个 vowel 咧系咁样嘅。OK， 嗱呢个 vowel 咧，我哋 IPA 咧，我哋嗰个国际音标咧就系、是、咧，好似个 V 字仔倒转咁样嘅。呢、这个音咧系一个通常后面咧会跟住一个音啦，跟住系令到成个音系好短嘅。OK，cut 嗰个OK， 口腔正常地打开，但系唔使太大，就唔使将条脷推前或者缩后，就咁咧就唔使条脷做太多动作，只系轻轻将个口打开少少。OK， 或者我哋 lucky 里面嘅 luck 啦，或者 love love 嗰个 love 啦，都系呢个音嚟嘅。咁 cat 个音咧，听住 cat cat， 我又将佢拉长 ，cat cat 啊咧就是、我哋中间个 vowel， 咁我哋国际音标咧，我哋系以 A E 黐埋一个符号咁代替啊。呢、这个音咧，我个口再打得开啲 ，OK， 非常之大嘅，同埋咧嗰条脷嘅中间位咧，好似塞前咗咁嘅，咁令到咧好似成个口腔都 feel 咗成块脷咁啊。听住啊，就同头先我哋啊咧就唔同嘅 ，cut 嗰个啊咧就好舒服啲嘅，啊咧就好似即系做得夸张少少。OK，C U T cut and C A T cat。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教育局宣布咧，下個星期一開始，中小學及幼稚園係提早放暑假，而需要或者係正在進行重要考試嘅級別咧，就可以按學校嘅實際情況作出安排，譬如係包括咧小五情分試啦。電話旁邊咧，請嚟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慧成，孔校長你好。 系啊，主持你好，婷婷你好， 系啦，嗱，政府今日呢个公布咧，有冇打乱咗你哋学校嘅一啲嘅部署啊？ 其实唔多唔少都有嘅，不过我谂我哋都有心理准备噶啦，即系话预先有啲嘢我哋都铺排定先咁样吓，咁同埋整个即系譬如考试，我哋学校都系拣咗喺九月先做嘅，就系因为都担心呢个疫情唔稳定咧，咁所以摆咗九月先做，咁令到我哋就冇咁惹气啦，即系喺个考试嘅安排上边。 但系小学情分试似乎即系小五嗰啲情分试啊，个弹性就冇咁高噶啦，系咪啊？ 都唔係嘅，其實因為之前已經俾啲學校講過，即係話你可以九月先做都得嘅咁樣嚇，即係話你只要係一間學校裏面同全級嘅同學即係每一班嘅安排係一樣咧，咁基本上就已經達到嗰個標，即係達到嗰個要求噶啦。即係每一間學校可以有唔同嘅安排咧，咁呢個係冇問題嘅。 九月先至做，即係個意思就係而家個班小五嘅同學仔升咗上去，係啦，即係繼續 升咗小六， 升咗小六之後，小六就補翻呢一次嘅成分試啦，即 係 變咗佢小六嘅時候應該有兩次嘅考試係。情分嘅，因为如果系小六系有一次嘅考试系需要情分噶嘛，我记得。 唔系嘅，小六有两次嘅，即系 有两次， 会喺六年班里边考咗三次嘅情分试嘅，即系分别会系九月啦、十一月啦，同埋呢个明年嘅三月咁样咯。 系，咁我又关注孔校长，嗱，你哋咧就做咗呢个咁样嘅安排决定啦。但系，譬如据你所知咧，其他同业咧，有啲情况又系点咧？因为有啲可能就真系正系考紧小五嘅情分试喎。 系啊，所以今日局长都有提到，如果系考紧嗰啲进行当中嗰啲，佢可以继续考啊嘛。因为其实只要你做足嗰个防疫措施啦，包括个社交距离啦，因为文凭试都曾经试过系咁样考噶嘛。咁一般嚟讲，一间小学嘅小学学生都系大约120多人到啦，咁样吓，即系咁120多人，你学校如果停晒课，咁你可以分开唔同嘅课室，每个课室可能10个8个或者再少啲，因为你跟翻嘅1.5米文凭试嘅社交距离咁样，咁基本上都系可以进行到嘅咁样。 但系又我留意到有一啲意见就觉得而家好似将个波咧交翻俾学校咁样，即系学校会唔会有为难咧？ 我觉得系学校将个波交翻俾政府多啲因为照我所理解咧，就唔系话间间学校都好渴望一定要政府宣布停课因为教育局都有讲过，即系其实睇翻每间学校嘅校情都唔同，其实系取决嘅寻日或者今朝嗰个风。口风都是说其实可以给学校自己去自决，因为你看到沙田区或者观塘九龙东那边会严重一点，但是天水围其实根本上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即是我想每间学校都有它那个行政上面的需要，所以是不是一定要一刀切去停课或者是将个波交给政府去决定，这个我不同意的。应该是不要逼政府，应该即是现在政府给到空间学校去做，学校就应该把自己的专业判断去做这样。 但是另外呢，除了是小五的情分试之外呢，通常第一就是学期尾呢，有不少学校都有一些班务或者是课务的功课呢需要处理的。咁变咗而家就突然之间，即係今日佢哋返半昼呢，返完半昼之后就即刻话哦，下个礼拜一就唔使返啦。即 係 嗰啲班务就完全处理唔到㗎喇喎。 其实头先我咪开始都讲啦，即係其实我哋都有啲铺排喺度，即 係 我哋都会预计即係如果当啲工会逼政府逼得紧要嘅时候咧，政府一般都系因为工会嘅缘故咧，咁都会答应嘅咁样。咁所以我哋都做咗啲准备，譬如一啲嘢都陆陆续续咁派俾佢哋嘅啦。咁头先上昼嘅时候，都睇到个即系都你都会预计到啦，有唔同嘅工会都出声嘅时候咧，咁应该政府都系会应承嘅啦。咁所以我哋喺最后嗰一个零两个钟咧，其实已经系将啲物件所有嘅嘢可以派得嘅都派，或者话我哋都会同学生交代未来嚟緊嗰兩個禮拜，我哋都係按原定嘅時間，我哋都會翻學嘅，所以我哋都會會改用實時嘅方式去進行，或者交功課會用翻之前停課電子嘅方式。咁老師都會同學生交代翻，即係重温翻一次啦，即係交功課係 電子交功課是怎樣啊？上去那個實時嗰個平台係個密，即係係點樣上法啊？咁樣，嗰啲兩日都做咗，其實，所以基本上就影響唔算太大。 係，即係你哋個準備就比較好咯，就會比較好啲啦。但係好啦，張，我仲想請教多一樣嘢，就係因為之前情況咧，大家已經損失咗唔少課時啦。咁我知道今年咧有唔少個學校咧係將個暑期暑假咧係略為推遲嘅。咁而家又冇埋嗰幾日，會唔會真係對於個教學進展有好大影響咧？ 我諗影響就會有啦，不過我諗都唔緊要嘅，因為你點樣去靈活調動翻啲時間啊？咁我相信即係嗰個讀書同埋你嗰個日常嗰個正常嘅均衡發展，應該都有一個均衡嘅狀況啫嘛。譬如話去到暑假呢個期間，咁天氣都真係好熱嘅，其實每日翻學都咁就如果真係暑假需要一啲嘢休息嘅時間，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咁九月翻嚟可能就緊迫啲啦，或者話喺個課活動裏面安排可能會要少少一啲啦。咁 明白嚇，好唔該曬你，孔校長，多謝曬。跟住我哋有六點前交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马鞍山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欣安村有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噶，车龙沿住大老山公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交汇处。而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线都系有意外，车龙排到近龙一村。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裁判法院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港湾豪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活动物协会；新咸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英镑对美元 1.261，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8。港金系报16,6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7.01美元，卖出价1,808.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7.2，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喺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马鞍山路去西贡方向近欣安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喺政府总部，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城市花园，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泰安楼，九龙入口嗰边啦，龙尾就喺收费广场。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是车多的，龙尾排出花园道，红棉路上山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近中银大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在纪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是车多挤塞，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后些少近住启业村那段，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御港湾来回方向繁忙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我细个就在荃湾老围村长大的。哇，围村里面有很多人孭啲嘢上嚟卖的。我好挂住卖橙色鸡脚的鸡脚伯啦，我又好挂住卖山水豆腐花的豆腐花叔叔啦，仲有卖陈皮鱼蛋的位师傅添。每次他们一出现，无论大人细路都会拥住他们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对于有一定年纪的听众来讲，那些年的流行歌曲至今仍然朗朗上口。举个例，李向兰唱的《三年》印象特别深刻，左三年，右三年，描写盼望爱人翻翻嚟身边嘅情欲与理智嘅交战同无奈，可以话系淋漓尽致。科技界对于利用核聚变技术提供清洁能源嘅盼望，可以话系左30年，右30年。早喺1983年，喺英国已经出现咗世界最大嘅核聚变实验反应堆——欧洲联合环形加速器。当时有核能专家就估计核聚变产能可以在30年内实现，但是核聚变要求的科技难度极高，反应堆要将近1亿度摄氏高温的带正电原子核密集地聚在一起，既要对抗同性相斥的力量，亦都要防止高速运动的粒子逃脱，靠的是强大的磁场。由于种种技术困难，当第一个30年过去之后，科学家预期还要另一个30年才会出现可以商业运作的反应堆。近年来各种创新科技面世，令到相关的研发好似雨后春笋。计算能力的提升令到人工智能 AI 成为开发的重要新工具。AI 辨识形态和预测的能力大大缩短了优化反应堆设计的时间。因此核聚变的研发已经吸引了不少政府以外的个人投资，盖茨、马云等就是其中较为人知的投资者。左三十年，右三十年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了的笑话，但是气候危机当前，我们不能够将人类的命运压住在仲未面世的科技。所以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句说话，一起改变生活方式，减少碳排放吧。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传媒朋友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今日咧直播室就有谭慧仪以及系叶中敏喺度嘅，两位好。 大家好。 嗱，我谂首先咧，一定大家会关注咧疫情嘅问题啦，因为今日咧又再新增咗咧有32宗嘅本地确诊个案，另外都有6宗嘅输入个案啦。咁近日咧呢一个嘅宗数飙升，大家都即系有一啲人都有一啲嘅奇怪，或者有一啲嘅疑问，同埋亦都比较特别就系喺早几日嘅确诊个案之中啦，病人所验出嘅病毒量咧都系比较高嘅。咁不过咧，对于一啲即系公共卫生或者传染病专家嚟讲咧，佢哋又觉得一啲都唔出奇。甚至都有一个说法就系话，你之前放松咗啊嘛。咁尤其是譬如喺父亲节嗰排咧，其实好多人系出去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嗰、那个反弹亦都系即系可以话系预计之内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始终专家都觉得咧，香港嘅检验样本嘅数目咧系唔够多嘅。之前咧都唔能够达到咧每日7500个，不过今朝早咧就陈肇始局长喺立法会嗰度讲嘅时候咧，就话应该都已经系达到咗呢一个嘅水平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世界各国啦，唔同嘅地方啦，无论喺美国或者其他欧洲地方啦，都出现咧系封城、解封，而家又再要封翻咧咁样嘅状态嘅。咁亦都有一啲，譬如以美国某啲州份嚟讲咧，佢哋对于中央即系政府系希望大家可以开放翻嗰个嘅一啲嘅限制措施咧吓，系非常之不同意嘅。但系有啲咧就基于佢哋唔同嘅因素考虑咧，而系非常之满意啦。咁就住近日个疫症嘅反复嘅问题，两位个观察系点样咧？系咪即系好似专家咁讲，根本一早都注定一定系会上升嘅咧？吓，谭慧仪， 我觉得其實咧，即係成件事就係嗰、那個即係呢個新冠病毒咧，依家其實係一個即係全人類同呢個病毒嗰個鬥爭嚟嘅。其實我哋都知道病毒係唔會走，即係好似頭先阿陳燕平你話一開咁佢就出翻嚟。其實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即係其實全世界你都睇到係咁樣嘅。咁同埋喺呢個全世界都未有一個vaccine， 即係有一個 疫苗有效疫苗 之前咧。其實每一次即係政府要放寬嗰、那個限聚令或者放寬個人嗰個管制咧，其實係意味住咧你係要冒險嘅。咁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大家亦都明白，即係從政府嘅角度或者從呢個經濟發展嘅角度，政府佢係想去開嘅，即係呢個係肯定噶啦。即係尤其香港早一排，即係都即係成個城都好似死城咁樣。咁早排咧，即係我哋控制住，即係控制得幾好。咁從政府嘅角度，咁佢去開放，亦都有即係商界亦都有呼聲啊。咁即係就搞翻好個經濟咁去放。但係個問題就出在咧，即係你點樣喺個中間揾一個平衡？其實我哋即係講係容易嘅，點樣去做咧？這個係困難嘅。政府在什麼時候去到哪一個點它可以當機立斷，這個當然是、就是、對政府是一個考驗啦。另外就是說、就是、市民究竟我們有沒有這個意識、我們第一次、就是那個控制得比較好，我們大家都覺得是因為2003年沙士之後、就是、香港人對於這個病毒的傳播、啊、的意識是強的，還有呢譬如也都因為、可能因為文化的差異、就是、我們對於戴口罩沒什麼抗拒感的，不是好像美國或者西方這些國家他們是很不喜歡戴口罩，那 是幾種不同的因素呢夾起來呢、就是、我們香港是其實是算做得不錯。咁今次咧，我覺得中間咧係政府當然係都係個一心，即係政府係想去推經濟你睇得好清楚，佢想去推經濟發展呢一樣嘢咧，係高過即係去我哋小心行事呢樣嘢，即係佢呢個係個出發點啦。咁另外就係話我覺得市民亦都相對地咧，即我覺得有時特別係香港人好多原因。第一，你屋企居住嘅環境唔好啦。另外就係話我哋香港人係比較中意喺出邊，即係比較中意去 social 啊，一日唔出街 比較多社交活動 啦，咁樣亦都中意出去嘅。咁我覺得就係話，我哋大家一定要意識到咧，即係呢個病毒咧唔會話一次過就走嘅。即係你睇到咁多國家反反覆覆，反反覆覆咧就係、是。 今次呢個病毒真係好頑固，同埋亦都好狡猾，變下變下佢唔知點樣。所以我覺得係最緊要係大家都要小心。咁依家嚟到呢一度咧，我頭先先至同阿葉中敏喺度講，我今次係覺得即係好難受，同埋係覺得即係唔知點咁樣，即係真係有一種前功盡棄嗰種感覺。因為第一次即係舊年年底到春節，即係過年嗰陣時，第一次爆發嗰陣時咧，亦都仲覺得誒，即係覺得唔知咩嚟嘅， 大家未準備好啦，比較突然啦。 爆完之後，跟住即係大家努力咧，即係將佢控制咗，跟住大家好開心。然之後，但係今日砰一聲又翻到嚟，即係幾何級數咁樣升嗰啲新嘅個案。你真係成個係覺得啊，唔係啊嘛，又翻嚟嗰種感覺咧，係同第一次係唔同嘅，係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就係、是、你頭先提到即係嗰個檢測嗰樣嘢，我真係覺得香港，因為我哋香港咁先進一個城市，政府亦都好有錢啦嚇、啊，即係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做得咁少。其實我覺得專家喺呢方面個意見係好啱嘅。你睇你其實依家你睇到喺好多國家，如果個檢測佢唔檢測嘅話咧，個疫情咧就係會散播嘅。有檢測咧，佢就可以比較容易咧，係第一時間去將佢即係想辦法去控制。所以接住落嚟，咁點樣去檢測同埋檢測？依家係我哋係比較大部分咧係一啲公立醫院啊，或者係政府資助嘅醫院裏邊嘅，即係私營機構呢一邊咧，即係嗰個私家醫院啊、私家診所啊，即係做嘅測試咧，其實唔係好多。另外仲有一個就係一啲大嘅企業、大嘅公司，譬如航空公司啊，好多呢啲大嘅公司咧，喺之前係冇做噶嘛。咁即係譬如你係咪即係應該去發動私人企業，即係私人嘅呢一部分都一齊去配合去做檢測，先至足夠咧？完全去靠政府咯，我覺得係做唔曬。 好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近期個疫情反彈咧，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特別亦都關注咧，就係專家覺得啦，基本上由於我哋前段咧係放鬆咗啊，個社交距離咧其實係親密咗啊，即係包括咗係譬如食肆，即係又唔再限人數啊等等咁樣。咁大家覺得其實呢個係咪真係一個緣由或者一個嘅原因，導致到而家我哋有一個第三波嘅疫症咧？咁但系调翻转头，可能亦都要问一样嘢，就系、是、大家如果系为咗疫症嘅缘故，我哋继续要实施一啲比较紧嘅社交距离嘅限制措施，大家又觉得系唔系可以接受咧？无论由即系商界嘅角度嚟讲，又或者由头先咧谭慧仪所讲咧，即系个人嘅活动或者个人嘅心理嘅角度去讲啊，电话号码18723一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叶中敏，即系呢个放宽社交距离呢样嘢，你又点睇咧？ 今日就真系行入呢个播音室嘅心情咧，就真系有啲真系好点讲啊，好感慨啦！即系我哋唔系嚟讲乜嘢好嘅消息啊，而系一个又反复翻嚟嘅疫情。咁依家嘅心情就好似头先阿谭慧仪所讲，可能系比上一排即系第一次爆嘅时候咧，系更唏嘘。因为嗰阵时唔知啊嘛，咁啊杀到嚟，大家啊紧张一番咁啦，储下粮啊，戴口罩。但系依家唔同啊，依家已经仲增加咗一个嗰个经济压力啊，系嘛？各行各业，无论你咩阶层，都已经感受到啊，冇单啊，冇公开啊，收入咩啊减少啊。所以而家系响疫症之外，再加一个经济压力，真系相当相当难受啦。咁而而家咧睇到眼前為止咧，似乎唯一嘅真係嗰個稍為有效嘅控制辦法咧，就真係呢個社交距離、戴口罩，係還原翻呢啲最基本嘅步伐㗎啦。因為即係當然加強檢測，我都好認同嘅，有條件當然要檢測。但係而家睇嚟咧，譬如再俾我哋呢個香港先進好多嘅醫療條件嘅一啲國家地區。加強檢測咧，都追唔上嗰個疫嗰、那個病毒擴散嘅嗰個幅度或者速度，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又係翻去最起點，即係我哋幾多月啊？今年一月時係嘛？一月頭嗰時咁樣，大家咧要拎翻嗰陣時嗰個心態出嚟啦，又係要咧，即係從自己做起，每個人守自己，即係你該戴口罩，辛苦啲啊！咁熱天你。嗰時冬天啊，而家辛苦都要戴啊，洗手、酒精搓手液， 同埋保持社交距離，盡量減少出去出邊呢個聚餐聚會嗰啲活動啊。咁即係第一點就要從翻自己做起。我哋要靠個制度啊，靠咁多醫護，人哋顧得到幾多個人咧？係咪啊？政府咁當然有佢責任，但係始終點樣講啊？健康或者病係自己嘅，係啦。我哋每個人咧先對自己負責。每個人又要拎翻嗰時當初抗疫嗰個心咧，嚴格嗰啲生活嘅秩序。另外一點咧，就係而家對於個經濟嘅矛盾啦，我都希望即係能夠做到既防疫又消費咁樣，即係比當初嘅抗疫又複雜咗。我哋要能夠盡可能咧，唔好真係因為經濟如果再落去又係一個，又係一個。 是灾害，讲到经济问题，其实呢是、即政府是有一个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的。咁跟住呢，其实各行各业呢都推出不同的优惠，希望争取市民增加消费的，因为你有额外钱嘛。特别是餐饮业呢，他们又推出了7月7至8月，即是8至9的优惠啦。咁但是呢，昨日政府亦都是公布了，由7月11号的凌晨开始，即是星期六的凌晨，即是很快有几个钟头之后啦，就是餐饮业的处所呢，它只是可以坐60%而已，同埋每台呢就不多于8个人。咁另外呢，就是除了社交距离之外呢，特首林郑月娥呢也都在她的网即是社交网页那里，即是 Facebook 专页那里呢，她就说除了公营部门的检测能力呢是即是要提高之外，亦都会加快协助私营机构的检测能力，亦都不排除运用防疫抗疫基金呢为风险较高的人士进行病毒检测。他亦都说呢，就是在今个星期之内会和几位专家商讨对策和指导制定和私营检测机构合作的方案。当然现在我们未见有新公布，不过这个似乎也都跟谭慧仪刚才所说，在检测方面是不是应该要借助私人机构呢，这一点有关。但可能也都、要问一问专家一个问题，到底私人机构是可以承担到几多的病毒检测量呢？同埋另一样嘢就是、如果好像特首咁讲，话唔排除运用防疫抗疫基金为风险较高的人士进行病毒检测，咁其实嗰条线又应该点样去划法，同埋嗰个资助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呢？可能大家会有呢啲咁嘅疑问嘅，谭慧仪。 我其实就咁睇嘅，即系头先你讲开话，即系个10,000元。我覺得可能依家喺政府裏邊咧，除咗特首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喺度好頭痕嘅高官咧，就一定係呢個財政司司長噶啦。因為佢即係派咗10,000元，咁當然佢當然亦都好希望即係大家去消費啊，去刺激經濟啊咁。咁佢喺上個星期都未，即係佢當然佢自己冇去申請啦，即係佢事先已經話佢先使咗10,000元先，去買咗啲曲奇啊，買咗啲嘢嚟話送俾啲慈善機構，就希望帶個頭大家去使。點知真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即係佢呢頭嚇使咗10,000元，嗰頭咁就嚟咗呢個，好似你頭先話齋，本來大家好開心咁諗住，我有日即係有個朋友都同我講話，哎呀，我等緊咧攞咗10,000元之後咧，我哋就全家咧同阿爸阿媽去邊度食飯，大家都諗好咗啊，因為個阿爸阿媽話我知出邊咧即係好多食肆都有結即係有折頭啊，咁好開心。 而家可能要慳翻先， 咁而家可能你真係唔知道要點啦。咁我又覺得咧，即係從經濟嘅角度嚟睇，頭先阿大姐話。今次多了個經濟的壓力，這個是真的，即當時我們大家都真的未說得通俗一點，未不識死，即不覺得有什麼可能、很快過，誰知搞一下搞一下，跟住你可能會沒有了份工，又或者你要去放這個無薪假，跟住就不知道怎樣，那個經濟的壓力到現在、即政府不即 一直撥出了很多的資金，有抗疫基金，有10,000元去刺激消費，很多東西我覺得你這麼多錢都花了。那、去到來到一個再爆發的時候，你說 去檢測那裡有多少錢呢？我又不覺得他們會很大筆錢，是不是？對比來看，我覺得即如果剛才你說到即要資助一些或者是跟一些私營的、機構一起去合作的話，我覺得是應該、有相當的 補助，即係應該係依個咁嘅方向去行嘅。嗱，不如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啦，好唔好啊？18723，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系， 李生 你好，因 为 我见到政府咧就好大手笔咁样咧，就喺防疫嗰方面咧做咗啲嘢。但系今次佢谂住咧，同香港全香港嘅的士司机同埋嗰啲某啲系从业员咧去做嗰啲系测试咧，其实我觉得就唔系太理想。原因佢哋本身嚟讲咧，每一日咧都接触唔同嘅人。你上昼 check 完咗佢冇事，今日喺个头壳顶度连咗个 label 话佢冇受感染，下昼接触到嘅时候。佢又唔知道，咁跟住嚟講，拿住個 label 周圍行，佢傳染性更加強。咁其實講真啦，測試我覺得係有個需要，但係係一啲 isolate 嘅人，例如好似佢隔離咗14日，咁你係要係所謂測試完咗佢陰性，然之後你仲要睇佢14日，咁嗰啲人係做唔到呢樣嘢噶嘛？咁我覺得係冇意思嘅，如果咁做，只不過調遷落蛋納水海，因為佢就 portable 嘅，係個個都喐緊嘅，係啊。咁我覺得其實既然間佢願意係調資源嘅話咧，咁佢應該第一就話咧，就係、是、俾。私人覺得佢自身體，例如有一啲所謂叫係嗰個症狀嘅特徵，一定唔可以翻工。如果佢翻工而驗到有事，就有一個 penalty 嘅。咁、你就可搏咗一紮呢啲咁嘅人咧，即係咁。但係跟住嚟講咧，我覺得如果係無意中受感染嘅，咁其實政府應該亦都係俾翻啲補償佢哋。咁因為呢個疫情嚟講，咁反而我覺得係仲得意嘅人仲多過只所謂做一啲無聊嘅嘢。 明白，多謝曬阿李先生嘅意見啊！聽埋麥婆婆啊，好嘛？麥婆婆你好。 嗨，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咧？ 冇嘢啊，我想话，而家啲人咧一少少放松，佢哋就大把人。系啊，天气系好热，但系你如果戴习惯咗戴咧，就好啲咯。啊，你因为有时你出嚟又接近得多嘅，佢同嗰啲市民，应该咧就一早就要做噶啦，预防于未然啊嘛。 即係做翻多啲嘅自律，定係你覺得政府應該加強規限咧？要求啲人即係某啲嘅人士一定要戴口罩，定係點啊？你覺得？ 係咯啊！政府強迫你哋點強迫啊？你哋700万人喺個街度，你哋間大廈係你哋自己負責噶嘛？你如果冇而家先嚟清潔啦，得閒有時間咪清潔咯，去乜鬼嘢旅行啊？ 明白， 唔係話乜嘢啊？人哋。澳門我去澳門過年去，人家初一初二已經是不准冇口罩就不准上巴士的了。 明白啊，剛才麥婆婆講的一點呢，可能大家都是經常比較、似乎澳門今次做得好過我們、不如七點鐘新聞回來傾另一個書展究竟應不應該繼續如期舉行呢？1872311回來跟大家傾下。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近龙日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维园上桥位和太古城，九龙入口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是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旺角道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繁忙，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系、是、旺角道去弥敦道，系旺角道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 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樂橋位一段車多，龍尾和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東方向嘅交通繁忙，龍尾喺東山台。上亞厘畢道去堅道方向咧，車龍排到紅棉路口。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东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御港湾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繁忙，龙尾丁九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元朗。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平时总系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为免触犯港区国安法，公共图书馆将会要复检部分的书籍。立法会议员陈淑庄， 条红线不单止会移动，仲要再加一些红线，这一种是白色恐怖，是会有机会自我审视。 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如果你的自由或者权利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就应该受到法律限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直播室咧继续除咗有陈燕平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今晚两位嘅传媒朋友啊，叶中敏以及系谭慧仪喺度嘅。刚才就同大家倾紧咧，最近再多咗好多宗嘅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究竟系咪同我哋放宽咗个社交距离咧系有关嘅？嗱，另外一个大家都近日都好多讨论好关注噶啦，就系、是下个星期三十五号啊，应该下星期三下将会系开幕嘅香港书展，一年一度啦。咁但系每年嘅入场人流咧都相当之唔少噶。近日嘅情况系再反复嘅之下，究竟系咪应该如期进行咧？见到有公共卫生专家甚至有议员都觉得咧应该要再考虑嘅。张竹君咧，佢今日都话咧，对于书展举行咧系有忧虑。而一啲嘅書商咧，佢哋亦都係覺得咧，應該係延後舉行嘅，因為每年咧嘅入場都有成100万。而呢個貿發局咧，佢哋到即係晏晝，我哋大概5点几為止啦，即係似乎都未有一啲進一步嘅新消息，仍然係話咧，佢哋會加強防疫嘅工作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每個鐘頭換6次氣嘅個場館嗰度。好啦，咁考慮埋而家嗰個疫情關係。书展应唔应该即系唔举行住，或者系做另一啲嘅安排咧？叶中文点睇？ 我就都觉得有点讲心大心细啊！书展本来就好好嘅暑假，大家一个例行嘅一个节目一个活动，但喺咁情形下咧，我自己而家都觉得咧，可以讲系嗰个风潜在嘅风险啊，可能系大于佢帶嚟的經濟啊，或者文化上的效益啊。因為咧，書展一個特點咧， 是开放式的，书呢就你第一步一定就拿上手看，不拿上手看那些就不是 去行书展了，个个都是买不买一本书，洗一件事上手掀掀掀看几页，这样咁啊，睇完买又好，唔买又放翻低。咁啊，到第二个嚟，大家又系咁样掀啲书。咁你书本咧，而家即系大家对于嗰个病毒到底嗰个模式啊，系咪会存在喺一段时间，存喺一啲附喺一啲物体上咧，又唔系好清晰。你又唔可能个个戴住手套去翻书掀书。咁啊，有好多小朋友部分嘅图书更多，所以我觉得咧。一路講緊，而家要保持翻嚴格翻嗰啲社區距社交距離啊，食店又唔俾咁唔俾咁，夜店又唔俾咁唔俾咁。但係個書展咧就好似中門大開啦，所有嘢咧你大家可能你近我好近嘅啫喎，書展嗰啲睇書嗰啲地方，而且咧所謂加強管係好難管理嘅。你入去嗰陣咧排隊啦，佢當然控制場內人數。咁有啲人入去睇書咧，你又話限我逗留半小十五分鐘咩？半小時咩？我睇書啊，我揀書啊。咁你好難控制門口一堆人排隊，排隊嗰處咧有一個距離。入到書展咧，喺一啲書攤咧，即係一啲書店嗰啲攤位咧，有人係逼嘅。你好難話控制距離喺每個書檔停留幾多分鐘，管理上係好難嘅。咁你一方面收緊其他嘅距離措施。但是个书展又好像真的俗难听啲冇染鸡笼啦，咁样啲人流喺嗰度系咁喐，系咁交流掂过嘅嘢，我觉得有风险。我觉得咧喺呢个情况下，你应该考虑系起码暂停啊，唔好话取消住，起码要暂缓。既然嗰个会场咧，我相信短期内未必有第二个用途。而家其實書展已經搭曬嘅啦，我估嗰啲書商、出版社搭曬。 其實最後階段嘅啦，都 哎呀，最後階段嘅係嘛？咁都 hold 住，即係暫不舉行。我覺得應該延期。 嗱，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講下啦。即係特別，譬如喺場內，大家個個去摸啲書，公共衛生專家就話：你摸完一本，你咪係捽一捽手咯。但係實際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做到咧？打嚟同我哋傾下。不如我哋先聽聽聽眾啊，然之後再傾啊。有謝太喎，謝太你好， 你好， 係有咩睇法啊，謝太？ 咁咧。我是都去过书展几次的， 是 我都有一张超级书迷证添。 嗯， 其实你现在这样呢，我们喜欢看书的人不会会看得很密啊，或者是怎样嘛。但是书展呢是给人一个好像散货场的感觉。现在既然是爆得这么厉害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延期。唔好夹硬去举行咯，因为咧，你如果咁样嘅话咧，系一个播毒嘅好危险啊。 嗯， 系啊， 即系你都系常客嚟嘅，书展嘅常客， 都算系啦。 但系你唔会觉得失望嘅，如果延期都。 我自己咧，真系中意睇书嘅人咧，系未必会去书展嘅。 嗯， 点解咧？因为咧，时间又系一个问题啦。 嗯， 同埋咧，人哋系要慢慢睇噶。 嗯，明白。 系啊， 明白。咁闯住就未要睇到。多谢晒你啊，谢太嘅意见。听埋黄先生先啦，好嘛？黄生你好， 系 有咩睇法？你好，黄生，请讲。 我觉得梗系唔好取消啦。咁依家你政府都开关啦，咁啊放咗啲人入嚟，你个检测咁松懈嘅，咁就好明显系想香港市民去适应下个新嘅。即系新常态咧，佢哋所讲系咪？咁我哋咪要继续保持翻我哋正常嘅生活咯。 嗯。 咁你就算系学校嘅，喂，嗰几廿单啫嘛，系咪先？使乜停啫？系嘛？你睇下杨润雄嗰两个仔喺外国啊嘛，咁使乜？即系佢都唔惊啦。 嗯。 啊，咪个个都话要停，我哋人都自己停啦。咁。香港市民会自救噶嘛，系嘛？ 好多谢晒黄先生，佢觉得香港市民会自救，即系书展就唔需要停嘅。咁谭慧贤，你点样去分析同判断呢？其实今次究竟延唔延期呢个决定咧，对于贸发局嚟讲，又会唔会系有其他嘅更加多嘅考虑呢？ 我覺得即係喺呢件事上咧，即係永遠冇一個絕對即係話嘅答案嘅，一定就係好似頭先阿葉大姐話齋，即係心大心細。不過我覺得從主辦方嚟 睇咧，就唔係我覺得成件，因為呢件事咧，唔係我已經唔係淨係貿發局嘅事，我覺得即係特區政府，即係政府咧，其實佢應該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指引，或者係佢應該係諗到即係。你都要想到即最壞會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即是一個我其實真都雖然剛才這位聽眾他覺得、哦、我們自己要有正常的生活，這件事沒有人會反對，我們是要無論怎樣都要有正常的生活，但是我們都要看那個正常的生活會不會即引起一些的、公共衛生的問題。那你這一邊呢，即政府已經將那個限聚令呢是、將它縮細了的人群，那那裡呢跟住你有一個哇這麼大規模的人，即 我不是很明白那個邏輯，你怎樣可以去整得到呢？對於貿發局來說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是需要一個當機立斷，你想清楚你是、因為那些嘢都準備好七七八八啦，最後即係我哋都覺得你係會覺得好難受，到最後階段哦，搞唔落去啦，我要取消呢、這個係冇人想嘅。但係你一定要有一個平衡嘅咯。到依個時候，我自己就覺得咧，佢呢度亦都揭露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所講嘅書展，我哋係講緊即係傳統上嘅，即係人頭湧湧啊，去個現場嗰度。咁其實書展咧，除咗去買書之外咧，亦都佢仲有其中一個係好重要的一個部分咧，就係、會邀請咗好多嘅作者、作家，譬如內地嘅作家或者台灣嘅作家，即係各地嘅作家。以往咧仲有啲係海外嘅作家 文化交流啦，但今年就應該冇乜啦。 咁今年咧雖然冇乜幾多，但係都有一啲我知道嘅主辦者咧係邀請咗幾位即係內地一啲嘅好知名嘅作家嚟同大家交流嘅。我覺得即係我哋喺有呢啲咁樣嘅活動嘅時候咧，即係你個書展咧，如果係譬如我褪後啦，或者係暫緩啦，你係咪所有嘢都停曬咧？係咪可以有一啲即係網上嘅一啲嘅，譬如同一啲嘅作家，如果佢嚟唔到嘅喺北京或者喺台灣喺邊度嘅，係咪可以同佢哋交流下，亦都令到一啲書迷或者係某一啲作者嘅書迷可以同佢哋有啲交流嘅活動？咁呢個其實就係話我哋可能提醒我哋，以喺呢個疫情係變咗一個新常態嘅情況之下，以後去搞一啲大型嘅活動，你唔可以只係得一個 Plan A 嘅，即係一個 A 計劃，一定有一個 B 計劃嘅。即係凡親呢啲，尤其呢啲大型嘅活動，那個主辦者係要諗多一步。萬一有咩事嘅時候，我有一個頂替嘅一個Plan B 係點樣嘅？如果唔係咧，你好容易搞到自己咧就進退兩難啦，跟住就順德歌情就失數意，或者兩頭唔到岸，到頭嚟又要諗呢個經濟損失，又唔知點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佢時間無多，你呢一兩日你就要當機立斷，要有一個決斷，不可以咁樣拖到最後一日。咁你變咗嗰啲參展商又好，或者係讀者又好，我都有幾張飛，我都喺度諗緊死啦，我去定唔去咧？咁 好。好咁啊，亦都要睇下究竟貿發局咧呢兩日啊，會唔會有啲嘅新嘅決定位、新嘅睇法啦？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即係近幾日咧個疫情的而且確係反覆嘅，政府會唔會有啲乜嘢新措施應對呢？亦都有節目預告啦。聽朝早八點到九點，星期六問責咧會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嘅，又睇下到時即係佢點樣分析而家香港嘅狀況，咁同埋可能亦都要留意啦，就係依幾晚我哋一覺醒來咧相關嘅確診嘅個案咧又多咗啦，咁究竟嚟緊嘅狀態會係點樣咧？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咧國安法嘅種種，包括咗係前幾日所公布咗嘅一啲實施細則嘅，特別就係關於警隊咧喺調查相關案件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做到嘅一啲嘅即係嘢，同埋咧佢哋嘅權力範圍嘅。1872311，轉頭同大家傾下。 瑞文啊，大气候嘅听众好有创意喎、啊！ 梗系啦，世杰，听得大气候多，梗系有质素噶啦。 咁嗰啲粟米芯咧就可以爱嚟擦瓷砖罅嘅。 系咩？ 因为瓷砖罅咧，佢凹落去噶嘛，比较难清洗啊，唔好煮熟咗嗰支芯、啊。 清洁完之后咧，就算磨出嚟嘅嘢咧，经过个渠冲翻出去咧，都唔会造成污染咯。 要学 Jenny。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法医研究所，真实需要真相的支持，真相需要真心去寻找。我哋寻找真相的同时，有冇机会已经失去真实呢？还是我哋根本冇拥有真心呢？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跟住呢，想同大家讲一讲啊，港区国安法第43条嘅一啲实施细则啦。主要就係讲警方呢喺调查即係一啲嘅相关案件嘅时候啦，到底佢嗰个嘅权力啊係可以去到有几大啦。咁如果而家根据嗰个嘅细则呢，就係、是、譬如喺一啲特殊情况，例如喺紧急嘅情况之下啦，助理处长级或警员呢可以授权助理以助理处长级或以上的警员是可以授权警察在没有手令之下进入有关的地方搜证的。咁另外呢，就是保安局长如果有合理怀疑某一些财产是危害国安罪行的相关财产，就可以书面通知指示呢任何人都不可以处理那一个的财产。律政司司长呢也都可以向原讼庭申请呢充公罪行的相关财产的。另外就是警务处长在有合理怀疑之下在有合理怀疑电子平台上面发布的电子信息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安罪行，或者在保安局的批准之下可以授权指定警员要求发布的人士、平台的服务商，或者是那个的主机服务商，或者是网络的服务商要移除那些的信息的。如果是违反的话亦都会有相关的实则。以上讲的几条主要都是讲警方的权力，亦都被批评说会不会跟基本法现有的条文，包括是禁止任意入屋去搜查，亦都是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否则就是他们是可以自由离开香港，还有就是保护私人财产，以及是香港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有所一些的，即是会不会有一些不相符之处呢？探问疑点睇呢？ 即我哋都唔係法律專家，同埋咧，即你好難話，即佢個法例，即邊樣係做得，邊樣唔做得嘅，即直到呢個法庭係有個裁決。但係咧，即都好坦白講，即國安法通過咗之後咧，如果我哋話啊，所有嘢都係仍然繼續嘅，乜都冇受影響嘅，呢個亦都係假嘅，肯定係受影響嘅。問題就係話依家即《國安法》未過之前咧，即係我哋就話希望即係知道個細節係點啦。咁都好可惜，那個細節咧係一直都冇公開到，即係直至佢宣布咗，即係生效嗰陣時候，我哋先至睇到個細節。咁呢個亦都係個現實，因為佢係一個全國性嘅法律，佢係喺全國人大通過嘅，唔係喺香港自己我哋自己制定嘅。咁好啦，依家出咗嚟之後就要實施啦。咁至於個實，即係佢點樣去執行？實施的細則是怎樣？他現在就是也都是出了就是剛才你說的43條，就是基本上這一條主要是涉及到警方的權力，很明顯地警方的權力是多大了很多的，很多是他以前沒有存，即不存在，或者以前他沒有的權力，現在在這個新的國安法下面是已經是出現了的。譬如好像你剛才提到的即是緊急情況之下，即是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的情況之下呢，即是助理警務處長， 助理處長或以上的人士 已經是可以有權是這個發出這個即是去入屋搜查令這樣。我覺得呢，即是現在其實大家都要去消化他出來之後的細節，即消化究竟是怎樣。我相信警方可能他自己都要去看看，那將來 他執法的時候是怎樣，那什麼叫做特殊的情況呢，或者是一些很罕有的情況。我們經常都說有些字眼呢你說是很容易，說完之後出來之後呢不同的人呢就有不同的看法的、哦、那到頭來呢，我覺得始終那些案件我哋希望絕大部分嘅案件都係香港審嘅，即係按照香港嘅司法制度、司法體系。咁我哋即係 睇翻即係法庭嗰個裁決，我哋依家好似萬眾矚目都喺度等緊個第一單國安，即係涉及國安法嘅案件，排緊期，未知佢幾時審啦，亦都唔知個結果係點。我覺得我哋要觀察嘅，但係咧即係與此同時，我就覺得我哋都要好好現實睇到即係好似我頭先話齋，如果我哋覺得乜嘢，即係你所有嘅嘢你都繼續咧，呢、這個就唔係。就肯定不是的，肯定是有一些事情现在是以前可能你可以做的，现在你 是有可能即会触及到的国安法你是不做得的，即有人可以将它批评成我自由是不是受了限制、在某程度上是的确是的，即你、因为你不可以再好像以前那样，譬如好像政府已经提示了我們大家啦，即是有兩個口號是不可以喊得的、我們教育局長又提出學校啦、首歌有首歌是不可以在校園唱的、你可以將它看成 是不是限制我的自由、政府也說、我提你如果你是這樣做下去你可能會犯法的，這個就 是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我們有一個 要知道真的有一個法例在這裡，而這條法例呢還要是全國性法律，咁我記得我都講過，同埋佢裏邊啲字眼啊、用語啊，係好內地嘅用語嚟嘅。譬如佢有一條係講緊話，即係特區政府要加強呢、這個教育啊、管理啊，即係好多呢個咩 監督 啊呢啲。其實我係就咁喺法律上，你點樣監督咧？點樣去教育咧？這個係即係呢啲係喺內地比較常用的一些字眼，但香港是少有的、香港就會很清楚，你政府的政策是一回事，法律是一回事，那我估计现在可能我们都要去認真去轉研一下，还有去消化一下这个法例、再看看它的細則、我觉得是那个将来的執行的时候它怎样執行呢，还要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去看的。 咁當然其實最後咧喺涉及國安嘅個案之中啦，都一定要法庭出咗一個判決啦，或者佢有一個法律嘅睇法啦。咁但係咧近日亦都睇到咧唔同嘅官員咧，佢可能都有一啲自己對於國安法嘅理解咧，亦都有發表嘅。就係、譬如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啦，佢喺尋日咧喺多份報章嘅專訪入邊咧有提到嘅，針對住民主派佢哋喺聽日同埋後日所舉行嘅即係初選咧，佢哋就話咧，或者係有違咧《港區國安法》同埋多條嘅法律嘅。咁嗱，呢一個咁嘅説法咧，我留意到咧，就算係前保安局局長啊葉劉淑儀咧，都有一啲嘅質疑。咁葉宗敏嗱，你又點睇啊曾國衛依一個咁樣嘅即係批評咧，或者依佢依個咁樣嘅理解咧？ 曾國衛呢一番話咧，我諗就係、即係如果你一路咁推演引申落去，咁你嗰個初選裏邊如果係出現違法嘅嘢、觸犯嘅嘢，就係會啦。呢、這個就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佢呢個講法唔係一個好有深入研究過或者有充分評估過嘅一個嘅，即係咁講啦。你推演落去一定可以觸犯到嘅。不過頭先我想講嘅就係台山台維爾都有講。而家咧，我哋喺度針對個條例某一啲細節啊、某啲字眼啊，去話會係咁唔會係咁咧。其實老實講，真係冇乜大意思啊。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國安法不立則已，立咗咧佢就係嚴嘅嚇。呢、這個咧基本上咧就唔使喺度諗咧到時點樣點樣，而且喺佢哋。 不如咁啊，我哋喺七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倾呢个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2宗是本地个案，有9宗源头不明，11宗的患者住在沙田水泉澳村明泉楼。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明泉楼较早前有1宗确诊个案，新增的11宗是经深喉唾液样本测试得出，涉及的10个单位分散在不同楼层和不同座向，相信与喉管或者粪渠未必有直接关系，可能与公用设施例如升降机和其他环境因素有关。 新增本地个案当中，继续有的士司机和他们的家人确诊。的士司机曾经光顾宾记粥面美食或者新发茶餐厅，又或者与之前确诊者有紧密接触。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对于本地个案散布范围好广阔感到非常担心。沙田水泉澳村明泉楼新增11名确诊者，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表示，不排除病毒在升降机当中传播，但认为只要全部住户完成检测，并且将确诊者移离大厦，楼宇基本上是安全，居民最安全是留在屋企。梁子超又认为政府应该叫停所有大型聚集活动，包括书展，因为卫生防护中心在追踪感染源头和密切接触者有困难，派发样本樽的进度延误，如果再不减少不必要人流，疫情会越演越烈，未必能够再拦截到传播。梁子超提醒政府，如果错失现阶段机会，确诊个案或者会增加一倍有多，届时应对能力或会崩溃。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宣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下星期一开始提早放暑假，而需要或正在进行重要考试的级别将可按实际情况安排，若果校方决定考试，每日只可以考半日。杨润雄表示，若果校方已经安排小五成分试在下星期进行，仍可按原定计划完成考试之后先至放暑假，校方亦可以将成分试延至九月，若果中三至中五原定在下星期考试，同样可以选择完成考试之后先至放暑假。至于暑期活动应该暂停，中四、中五年级的补课学校可以考虑继续进行，但必须做好防疫措施。港铁表示，太和站一名兼职车站助理确诊新型肺炎，他工作的太和站以及曾经逗留的大学站及相关地方，港铁已经安排进行深层次的彻底清洁和消毒。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塘尾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些车龙，龙尾接近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的西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比较长了，排到去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区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都还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是比较车多挤塞，龙尾在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是车多，龙尾嘉陵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依然都是仲是繁忙的，龙尾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元朗。 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就是在跑马地长大的，到现在都十分怀念连彪叔都说正那间马达餐厅的星洲炒米，还有露天大排档香喷喷的葱油饼，以及每一早上一定听到在山岗道的马蹄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今晚啊，星期五晚继续有叶中敏同埋谭慧仪两位嘅传媒人咧，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啦。刚才又讲到咧，港区国安法嘅一啲嘅第43条嘅实施细节咧，政府就刊宪啦。咁头先叶中敏讲到话。其实你预咗去立咧，就一定系严嘅。 系啊，呢、這个你可以想象吓、中央立呢一条法，立法特别喺内地嘅呢个法制底下，可以讲系唔可以想象立法系限制自己嘅权力，而俾对方系留有空间，呢、這个系唔可能嘅。即系我谂，我哋而家讨论紧国安法一啲实施细节嘅前提咧，系先要认识呢一个法嘅本身嘅一啲特质。啊，呢、這个法律咧一定系唔会限制自己嘅权力，冇一条国安法会限制自己权力啊，留空间俾你，唔可能嘅。咁但系咧，所以而家喺啲字眼上嚟执着咧，其实冇太大意义。因为咧，点样嚟到体现咧，都系要睇到时嘅执行。咁、但系头先谈到警方嘅一啲权力咧，据我听闻咧，其实呢啲权力咧，最早都唔系打算摆喺香港特区嘅部门，唔系摆喺警方，甚至吓、即系唔好忘记呢个国安公署咧有執法權力的，所以咧，即係呢啲而家警方所要做嘅嘢，最後係落喺警方身上做咧，係將呢個權力咧，我哋覺得睇哇咁緊要擴大咗、收緊咗，其實咧喺佢哋睇咧，可能覺得呢個係一個放寬嚟嘅，係授予咗將呢啲權力佢可以做嘅權力，我都唔做啦，我都唔攞扯佢啦，留翻俾你，俾翻警方做啊。即所以我哋大家睇嘢或者谂嘢，千祈记得就头先谭慧仪所讲，唔好再以为个情况一切太阳一样起身喺嗰度升起，情况系变咗。呢、這个变咗咧，大家中意唔中意都系一回事，事实系变咗。 嗯，吓，头先咧，阿叶松文亦都讲到就系国安公署啦，吓喺香港嘅一啲嘅，即系佢嗰个职责啦，咁样。咁其实今个星期就系国安公署咧，佢哋个办事处咧就摆咗喺铜锣湾嘅一间嘅酒店嗰度，吓，咁亦都咧举行咗一个开幕仪式嘅。咁不过咧，大家似乎都会系观察一样嘢，就系、是、由佢个开幕仪式咧睇一睇咧，到底国安公署嘅运作嘅透明度咧有几多少，包括咗就系譬如佢喺个传媒采访上面，喺上次嗰个开幕嗰度就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另外就系、是、譬如亦都有一啲嘅团体人士想去查翻嗰个地段嘅一啲嘅图则，又话即系查唔到啦等等，似乎。 乎香港嘅民間係咪有一個嘅期待，就係國安公署喺個運作上面都可以比較透明咧？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期望或者期待，又符唔符合到國情咧？譚慧儀。 你如果話要符合國情咧，就真係唔係好符噶啦嚇。即係我哋都要睇到咧，即係國安公署嗱，無論你叫咩名，都叫得國安公署。其實我哋都知佢係做乜嘢，佢係要負責去監聽啊，即係去跟蹤啊，要做好多呢啲即係涉及到國家安全嘅一啲。講得直白啲，一啲係特務嘅一啲嘅 監察行動啦， 係啦， 監察行動， 即係呢一啲咁樣嘅行動，點可能係公開嘅咧？即係冇可能係去公開嘅。任何國家都係咁樣嘅，即係我哋都你睇唔到 CIA 啊、FBI 係好公開嘅行動嘅。咁但係你至於即係我哋所講嘅透明度咧，就可能係你個成立或者係你有一個咩嘅法律嘅體系下邊點樣去成立，即係有冇一個交代嘅機制或者係點？譬如話，即係呢個係我哋講緊係中央政府派駐香港嘅國安公署，而特區政府自己嗰個國安公署咧，咁佢亦都係佢嘅運作咧，亦都唔需要同向我哋去匯報嘅，但係就個撥款嗰度咧，都連撥款都繞開立法會，只不過就係加咗一條，你定期咧就去立法會度講一聲話，即係話聲俾你知，就冇話要你去批准喎。咁呢個就係即係國安的一個咁樣嘅概念，我覺得呢個概念咧，因為我哋大家都對香港人嚟講係一個新嘅概念，我覺得我哋係要開始要知道啊，有啲嘢咧係你佢唔會話俾你知嘅，即係呢個一個就係一個新嘅嘢。咁但係咧，即係我就我都覺得有啲意思嘅，即係譬如我哋個個都喺度話拗曬頭，咦？點解佢揾咗間酒店，仲要係鬧市區嘅酒店咧？咁。當然表面上嚟睇咧，就話哦咁嗰度係佢哋中旅，首先係中旅社嘅物業啦，係自己人嘅物業啦。佢成個大嘅成等樓裏邊四面八方有啲咩嘢，咁佢哋都知道，佢放心唔會有啲其他嘢咁樣。咁首先係佢安全，第二就係話佢選咗喺鬧市裏邊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啲意思嘅。其實咧，即係我哋記者亦都係去揾咗一啲嘅唔同嘅消息人士去傾過，我哋都有報道過嘅。咁即係據一啲消息人士話咧，就話佢揀喺嗰個地方咧，係希望即係話俾香港人知，我係一個我好公開喺度嘅，我係鬧市區嘅，但係我嘅運作我係唔會話俾你知，但係我又唔會話收埋喺個山卡拉度或者新界某個地方啊，即係唔會縮埋一邊嘅。咁佢係一個光明正大，一個好公開，即係喺度。但是因為是涉及到國家安全，它的運作呢，是我覺得我們是沒有可能去告訴我們知道的。 即是都這個是因應它自己本身的特質或者性質。另外一個呢，也都關於實施細則的內容上面呢，就是提到台灣。因為在個實施細則裡面寫了，警務處處長呢，如果合理地相信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所需，可以在保安局局長的批准之下呢，要求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提交指明的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動的在香港活動啦，同埋佢個人資料啊、資產啊、收入來源啊，同埋開支等等。咁如果唔提交咧，係會有罰則嘅，係會有罰則嘅，包括係罰款同埋監禁啦。咁呢個嘅細則出咗之後，因為佢好明確地去提到台灣啦，台灣方面咧個都有唔少嘅反應嘅。佢哋認為呢個咁嘅做法係即係呢個咁嘅説法，其實係極不尊重啦，亦都極不友善啦，亦都係阻礙咗咧，即係香港同即係。台灣之間的一些的正常的即服務交流，也是對於呢是在香港從事民間交流的台灣政黨、民間團體、駐港機構人士極不尊重和不友善，造成了台灣人的恐慌。蔡英文甚至就說即不排除會祭出一些反制的措施，如果是這個國安法對台灣的民眾造成不合理的影響的話。咁呢個我諗我哋都可以連埋咧，即係國際嘅反應去睇啦。因為譬如近幾日咧，有幾個嘅國家咧都話暫停同香港執行引渡協議嘅。首先台灣方面，葉宗敏你有啲乜嘢嘅分析或者睇法咧？即係專登寫到明台灣嘅組織。 那個寫法上呢，我想因為一般就是提外國啦、國家，那台灣當然不是一個國家啦，那就所以再註明台灣地區，這個寫法上呢就是一個問題。但另外你說實際上當然亦都是有一定的針對性啊，因為你說外國所有其他國家那些，如果有什麼事要他們提供相關的相應的資料，這樣這個是一個都是國際的慣常做法的，有的。但台灣呢，這個在香港我們這個國安問題上呢，那個位置，那個角色或者那個什麼呢，就確實是跟其他外國是不同的，所以特登要再講明外國及台灣地區咁樣，我諗亦都並非單係話由於佢唔係一個國家，因為佢有一定嘅呢個針對性喺裏邊。咁而家睇到為止，大家如果大家都係做新聞嘅都知道啦，呢個過去嗰一年發生嘅事裏邊嚇，即係包括有一啲人係成日去台灣嗰邊開嗰啲咩台獨、港獨合流呢個中央嘅傳媒，我哋批評過好多次嘅啦，嗰啲台獨、港獨合流。咁對於呢啲活動，對於呢啲來往喺香港，佢有冇機構嘅咧？有冇人士喺度從中咩嘅咧安排嘅咧？咁呢啲嘢當然大家都有一部分人都心知肚明嘅，即所以呢啲嘢咧，亦可以講是有一定的針對性在這裡，將來呢 會有看得到的。 譚慧儀，國際反應這個又怎麼看 呢？你剛才都提到即是現在美國這個五眼聯盟，這五個國家都已經齊已經停了跟香港這個罪犯的引渡條約，即是這樣情況之下，有什麼可能的話，我要求你外國另外就是台灣的一些機構，你跟我提供的資料，其實是現實上是做不到的。不過個問題就是說，法律是一回事，國際政治或者地緣政治是另外一回事。當這個國際政治的環境很差，或者中美關係，中國和一些即西方的國家，另外就是海峽兩岸關係很差的時候，不代表它法例它不寫下去的，它法律上它會寫了，實際上做不做得到呢，這個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們即撇開，如果中美關係現在很好的，大家很合作的，那這個是很正常的，即是如果我要即涉及到一些國家安全，或者是一個間諜案或者什麼案，那我要要求你跟我提供一些資料，可能以前即回覆十幾二十年前可能沒什麼問題，即譬如中美或者是我們香港和美國，即都有很多警方或者海關都有很多的合作，但是現在這個整個國際環境呢，是現實上是絕對行不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部法律来的嘛，法律它不会说因为我现在我做不到我就不写，那它就写，因为这个法律可能会一路都 会生效下去的，那它写了下去，那你做不做，那做不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至于说蔡英文说反制什么，那你看中美都在那反制来反制去，那你都没有用的，大家其实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表态来的，那除非到了有朝一日海峡两岸的关系改善了，咁換咗第二個領導人，可能又另外一回事，又或者即係香港嘅國家安全嘅漏洞，北京覺得已經都堵塞都差唔多啦，咁可能個環境，我覺得法律係法律，政治係政治，咁就要睇你個法律撞啱係一個政治好緊張嘅情況之下，你做唔到，但係唔代表將來嗰個政治環境轉咗之後，你可能會就係一個正常嘅一個條文嚟嘅。 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一倾公务员宣誓嘅问题啊。电话号码187231，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最近多咗本地确诊嘅新冠肺炎个案，而外国专家咧又话唔能够忽视空气都有可能传播新冠病毒，究竟系点嘅咧？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名誉临床教授余德新，一起关心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政府咧近日对于公务员宣誓呢一个课题咧有一个进一步嘅建议啦。咁根据呢个嘅建议咧，就系、是、新入职嘅公务员啦、升级嘅公务员啦，同埋咧某啲特定嘅公务员，即系话佢哋喺决策过程之中担当较重要角色，或者系较高级嘅公务员，同埋一啲职务较为敏感嘅公务员咧，即系有一啲嘅职系咧，佢哋系需要宣誓嘅。而跟佢嗰份文件就冇寫到咧，到底即係如果我唔宣誓嘅時候有啲咩法律後果？咁不過咧，今日咧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聶德權咧喺出席立法會嘅時候咧，佢就會議嘅時候佢就話嗱，如果你新入職嘅公務員你唔宣誓嘅時候，咁就唔錄用咯嚇。咁但係至於如果係升級嘅佢唔宣誓，咁又點樣咧？咁聶德權就話咧，會係按現行嘅法例同埋機制咧考慮升遷同埋聘用安排嘅。另外就是会不会有什么的惩处机制呢，他就说去考虑就是现在那个的纪律机制，就是如果是有人违反了港区违反誓言，他就说会是根据港区国安法和目前的纪律机制程序处理，并说会检视现行的机制。另一方面被问到就是究竟如果公务员在公余时间参与一些政治性的活动又是怎样，他的说法就是说即係佢如果佢以公務員嘅身份表達參與集會嘅時候，要清楚咧，佢哋嘅言行咧係唔可以同公務員嘅身份咧即係有衝突嘅。咁佢亦都話咧，就係話如果好似同政府對著幹咧，依個係不能接受。如果你只係參加集會示威係反政府嘅，就肯定有違反啦。咁此外另外公務員點界定咧？譬如而家好多個公營機構噶嘛，醫管局啊、大學啊，甚至係立法會嘅議員助理啊，都是以公帑出去的薪酬嘛。聶德權的回应就说，薪酬来自政府的话当然就有这样的责任啦，这个是一般的常识，去支持政府你没有理由走出来反对的，这个就是他的说法了。谭慧仪有什么回应？ 我们以前都听过一句说话，就是说你不会咬，就是喂你吃东西那个手啊，似乎现在政府呢就将用这个用呢一個標準嚟到重新定義咗，究竟你係我出糧，我出糧俾你嘅，你嚟反我，咁就唔得啦。咁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話，即係到依家喺呢個國安法實行咗之後，咁連帶住即係話公務員新入職嘅公務員要呢、這個簽一份即係效忠呢個基本法、效忠呢個政府嘅一份宣誓書咁樣啦嚇，咁亦都有啲人話，其實你公務員你都知道你入咗政府，你梗係就要跟政府嗰一套，即係簽多一份嘢，係咪只不過係加多一個係形式上咧，定係話實質上有啲咩嘢咧？咁呢個可能你清楚我哋公務員啊，但係我覺得聶德權佢今日嘅講法咧，就同即係政府前幾日即係話嗱，我依家有兩個口號，你唔好再嗌啦，你嗌咧你就要可能你會犯法㗎嘅意義係一樣嘅，就係話俾你知嗱，我依家我政府咧係重新定咗一個新嘅規矩啦，就如果你違反咗咧，就你就係唔得嘅。一係咧佢要按呢個紀律程序去處罰你，輕則就係處紀律處分啦嚇。重則咧，可能佢會話啊，你會唔會係喺某程度上喺邊一度咧就違反咗國安法啦？咁無可否認咧，呢啲咁樣新嘅規定咧，如果冇講國安法咧，係唔會有嘅。亦都係因為亦都係國安法出咗嚟之後，好自然地政府佢要重新要去搞翻一套新嘅嘢。咁至於話你話嗰個定義係咪好闊咧？坦白講，我自己個人講，我係覺得公務員同呢啲政府資助機構的僱員， 或者公營機構啦， 公營機構，我自己就覺得是不一樣的。但是呢，即如果他從那個就你是出我的糧，我資助你的，那那個就是他現在那個定義呢是闊了的。那個問題就是說，到頭來我們是不是即政府，你我覺得他可以再講清楚，是不是即所有，總之是我政府給錢你，我給錢你你就不行了，包括依家即係香港，即係香港電台咁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爭議啦，咁樣即係似乎而家政府就好似我頭先話，即係佢將成個嗰個定義咧，就係從嗰個我究竟係咪我資助你，係咪我俾錢你，我俾咗公帑你，你就唔可以反對政府嘅政策，唔可以反對政府 咁至於你講到參加遊行示威，而呢啲遊行示威係反對政府嘅，咁我就亦都希望係覺得我覺得政府係可以再清晰啲嘅，咩叫做反政府呢？譬如話我出嚟反對政府嘅房屋政策咁樣，或者係我反對某一項嘅福利政策咁樣，咁我可能都係反對政府嘅噃。你而係你即係話，好似國安法講裏邊寫到好清，比較清，比稍為清楚啲啦嚇，就係話你係會令到個政府嘅運作係唔到，運作唔到，好似甚至即係有推翻個政府嘅行為， 即係去到一個好嚴重嘅地步啦嚇，而唔係你淨係不滿政府嘅某啲政策啦。頭先講到究竟邊啲人係要政府出糧咧？阿葉劉淑儀問嗰條問題咧，亦都數埋嘅，包括埋譬如官校嘅教師同埋資助學校嘅教師咧，都係嘅。如果用咁樣嘅定義咧，所涵蓋嘅人就會相當之闊啦。有猶太喎。听听听众嘅睇法啦，尤太你好 ，Hello， 陈燕婷，两位主持好， 系 金主席，我想讲一讲咧，其实咧唔好讲得咁咩咧，唔好话政府出粮啦，根本政府都系我哋纳税人出粮，即系我哋纳税啲钱嚟出粮俾大家嘅，佢唔好咁讲到咁咩，成日佢出粮，佢真系唔知丑啊。另外就话，其实点解啲人要反佢，公务员都要反佢？官逼民反啊！如果佢啲例係好嘅，啲人唔會出嚟反你嘅。諗諗啊，點解你啲例全部嘢都係針對我？其實啲而家啲市民好慘嘅，即係我屋企人都講啦，哇，好傷心見到。點解人哋何柏良醫生成日講話啊？你哋做好啲啊，嗰啲咩檢疫嗰啲嘢，成日呼籲我聽咗商台。哇，點解都唔做喎？唔做唔緊要啦，而家搞到 bling bling 出到嚟，咁又好似即係慢吞吞咁。其實官逼民反咧，唔好忘記，就係唔係佢出糧俾你哋嘅，係我哋啲納税人，你都有份出糧俾自己嘅，你都要納税噶嘛。 明白， 係啦，唔該曬你， 多謝曬啊，猶太，多謝曬。猶太又講咗個重，即係佢想主要表達嘅重點就係咧，政府嘅公帑咧係嚟自市民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政府出薪酬嘅就要去譬如宣誓效忠啊咁樣。咁其實係咪應該要問翻市民咧？咁呢個係阿猶太嘅説法嚇。阿葉宗文，你點睇咧？ 呢個講法就係即唔同角度啦。咁因為除咗出糧咁樣，政府係仲有個責任噶嘛，係咪？佢有佢一個法制上嘅責任，佢要維持個社會穩定啊、法治啊咁。咁呢啲嘢咧，我覺得都係頭先所講嗰啲原則一樣啦。對公務員嚟講，呢、這個你話佢係一個程序又得，但係喺要用起上嚟咧，佢可以係一個好即係一個有力嘅一個制約嚟嘅嚇，並唔係話程序嘅啫噃咁樣。因為咧以後有一啲公務員如果係再係從事或者加入或者參與一啲呢啲活動嘅時候咧，係要諗一諗嘅。咁啊，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公務員，佢支持政府，定唔係因為攞咗嗰份糧嘅，你係有一個責任維護個社會穩定同埋法治嘅。 嗯嚇，不過頭先講到嗰個範圍嗰度咧，其實都幾闊喎。譬如頭先提到嘅資助教師都係，如果係咁嘅話，咁譬如好多可能係教協嘅會員咧，佢哋參加一啲反對政府嘅政策嘅集會咧，可能都已經係違反咗相關嘅範圍。 我其實咧好坦白講咧，我覺得咧政府咧都有都幾即係俾我的感覺咧都幾有嗰種即係當年鄧小平話齋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嗰種感覺啊。我覺得政府即係始终讲到底就系，即系成个国安法咧，即系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新嘅事物，包括对特区政府、对即系政府里边嘅一众嘅官员，亦都系嘅。我相信佢哋咧，即系依家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包括头先你问起呢、这个新嘅政制事及事务局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曾国卫， 即系讲即系听日嗰个泛民嗰个初选系咪犯法咁？其实佢哋提出咗好多嘅讲法，新嘅讲法，咁香港人咧系。一下子咧，唔係好接受得到，呢個亦都係個現實。咁但係另一個角度咧，佢哋咧唔係法官，亦都唔係呢個大律師咁樣，即係佢哋係從一個政府運作嘅角度去講嘅。 咁但係當然最終咧都可能要法院去詮釋。今晚多謝曬兩位，拜拜。